天空还用说，我喝醉分了每个轨道，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得了报应，用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有一点点心里，你想破我的真其实二逼，怎么分人我一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否的分离，我的一点点修炼，别想破我的真其实二逼，怎么分人我一问我要你，只要遇上我的心声不要再分离，我的何方要我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的被全都赢呀，我脑海似更清静，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你都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一点点修炼，别想破我的真其实二逼，怎么分人我一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这是否的分明，我有一点点修炼，别想破我的真其实二逼，怎么分人我一问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心声不要再分离， 一季度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他们是忠心锦和默默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他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 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全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梦只要相信， 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友情不怕暴风雨，一加一再加一要刹车不及，一条心我和你对决，暴剧结局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荆棘，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

我这里落叶还有飘雪花在冬天，你告别从前，再见三月还有春天，同一个世界为何终点却难再遇见，好像转眼等你的季节。 是苏老师，这段时间我在做一档电台节目，因为是头一回嘛，而且我又是一个大学生，方方面面的困难特别特别多。拿最简单的环境来说吧，我的录音环境就是在我们宿舍楼里的一个仓库，然后每天晚上去找大爷把钥匙解出来，然后进到仓库里面去录，然后声音也不能太大。就是其实我的对于这个节目的定位最初是一种像访谈聊天然后轻松谈天说地这样的一个节目定位去做的，然后最后那是实在是没办法，只能是深更半夜12点之后然后去录，然后还不能大声说话，最后生生把一个轻松幽默类的节目录成了深夜情感电台啊。不过对于我来说怎么说呢，最初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吧，可能对自己，但是还是想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坚持下去吧，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点回忆。这档电台的节目的名字叫做《孤独城市中的立交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经过一场毒气幻灭，沉溺波折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有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耳边，无声交叠，我一头烟，来不及说想念。那些快乐的让人有爱过刺痛了所拥有。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脚步》，尉迟克冰作词，景庆勋作曲，汪正正演唱。 黎明前，黄昏后，一声声你的脚步，不惧风雨，穿有了今天你光彩夺目。山一重，水一浮，我听到你的脚步，梦想如初，信念永固，沿着一幅不变的地图。 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再做不好 的 我自己走人。 出去买小弟的呢， 一天到晚 的，我这也 盯着你这个位置。 我的女朋友 你这么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安静躺在沙滩，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舞没有谁安排，生活有太多期待，为之冒险的精彩。Wonderful 想要音乐要一直响，送你的礼物要用电话来做代唱，一年只这一趟，风轮笑着疯狂，舞动让裙摆张扬。这一刻别寂寞，倒数十下等指针出发，摊开手轻轻享受要学留下的问候。节奏，幸福融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留下来的借口。闭着眼睛想象，天空画的光亮，睡着送来的狂想。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有流星划过，真是爱，多些颜色，对你说圣诞快乐。

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站在小溪上，小溪它站在小村旁，小村它是个没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昆呀，小桥流水无人家，草埋坡消失半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他说枯藤老树伴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坡消失半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喜欢啦啦。 MVP call m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或者 Supreme， Only fuck a motherfucker on the first team， 我外出 Yo yo yo yo yo yo， 看什么你和我，哎，走一波兄弟还一起，我们的狗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狗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买跑车， 想要的赶不住我的实力，赶不住中国再把你崛起，你以为 自己被淘汰委屈，扛不住输位置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Roll the night, roll the night, tell me twice, pop me nice, I need to get back at once, my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一起听他们看戏，喜拿的旋律像是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Yeah, 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我们在斗火里，我们代表火力，你不被考虑。不满是我面子不嫌多，我装点从不错，有遗憾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Carry 国外拖呀呀呀呀呀呀，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 no, 你和我、hey, 走一波兄弟，毕竟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话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前刚起就火了眼眶，冷了心房。 等到夜沉沉的沉沉再散。 切切的切切在盼，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等到天狠狠的狠狠再掰，撕裂着最后的温暖气氛，不见不散，谁跟谁相约那个臂弯，不见不散，明知道灵魂特别这期盼终于长出翅膀，攀附着天生的贪婪，直到爱变成了一场灾难。

想要的不多，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烛光倒影为我添茶，相逢太短不等茶水凉。你扔下的习惯顽强活在我身上。 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完美，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吴楠，今年20岁。因为现在今年才20岁，真的很不懂事儿，对家里还是就青春期的那种行为，在家里经常会跟妈妈生气，然后也不会谅解妈妈，工作有多辛苦，只会每天也不帮妈妈做家务什么的，真的，妇女节快到了，真的感觉挺不好意思，挺内疚的。但是就真的有一次是因为我说我要去旅游，然后那个时候家里好像没有多少钱了，然后我妈就说家里没有多少钱，我就在家闹得比较大的就真的比较大的闹了一场，然后就真的那天晚上吵着，我和我妈就都哭了，然后我妈那天晚上就摔门就出去了。那个时候真的吵得特别凶，邻居都过来劝和。然后第二天早上很生气，那个时候真的很生气。然后早上我妈妈就回来家之后就给我买了早饭，然后还给了我点钱，说想玩就去玩吧，毕竟还年轻。就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很感动，自己做很多不懂事的那种事儿，父母都会原谅，当妈妈的很宽容。 妈妈，亲爱的妈妈，妈妈，亲爱的妈妈，我多想放给你一些我的力量，我多想给你一颗轻松的心脏，妈妈。走的时候一定叫醒我，妈妈，如果你不想看到你的孩子在青春难过，我不想在没有叶子的冬天沉默，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辆能带我远离悲伤的车，

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